销售部。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Barbra Streisand.Barbra Streisand. Barbra Streisand. Dark Souls 带来的 Barbra Streisand， 每天的开场都不一样。今天呢，我们用一首歌词特别复杂的单曲作为炸场单曲 Barbra Streisand， 因为全曲真的是太复杂了，只有一个单词 Barbra Streisand。好了，跟各位开个玩笑，各位新年好，欢迎继续回到2018新春特别节目之欧美流行音乐单元，我是你的 DJ 郭鹏。刚才听到的是 Dark Souls， 这个组合可不得了啊，他们现在呢是 Kanye West 的私人 DJ， 也是历史上第一个获得了5次世界 DJ 大赛冠军，所以呢有才华还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继续来听到的这首单曲来自于原来的坏小子男孩 Robbie Williams 带来的 Pretty Woman， 就在欧美音乐单元。 me and I do not back down. Hey, pretty woman, I love the way you move. Winding down low to that bassline groove. The way you're dancing got me in the mood. Daddy told me it's what grown folks do. Let me tell you now. Hey, pretty woman, I'm gonna testify. Hey, pretty woman, make a grown man cry. You can make me mad. To mine. Hey, pretty woman, your daddy don't know. Take what you want from me, I can't say no. Just put your hands on my body, let me taste your lips. I'll put my hands on your body, baby, work those hips. You can make me mad. Be back again. You can make me mad. Take my last dollar. Oh honey, you can take it anywhere you wanna. Wanna the way you move your leg. Well, it just ain't proper. Why don't you shake what you've been given from your mama? You can make me mad. Take my last dollar. Oh honey, you can take it anywhere you wanna. The way you move your leg. 来自于中年大叔 Robbie Williams 带来的 Pretty Woman， 原来他的绰号叫做坏小子，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才华真的可以横跨时代哈。不过这首编曲呢，一听就是黄老板 Ed Sheeran 的风格，对不对？两个有才华的男人一碰撞，出现了全新的火花。当然你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寻找这样的一种小火花和小惊喜。来听到的这些大热单曲及来自于全世界最新的流行动态当中，有没有跟你的灵感能够相接触的和有感觉的？来跟着节奏继续来点点头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前奏就感觉穿越过了千山万水，来自于 Clean Bandit 以及 Jesse Glynn， 他们的一首大热单曲名字叫做 Rather Be。 We're a thousand miles from comfort. We have traveled land and sea. But as long as you are with me, 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 I would away forever, exalted in the sea. As long as I am with you, my heart continues to be. With every step we take, Kyoto to the bay, strolling so casually. We're different and the same, gave you another name. Switch up the batteries. Thank you. 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 Yeah. Clean Bandit and Jesse Glynn 带来的 Rather Be， 不止我一个人觉得前奏会非常惊艳吧，所以呢还真有人用这种节奏去配合美食的视频，也有很多人是流着口水又重新翻来这首歌曲。好吧，音乐真的是无处不在，可以在生活当中完全去充当背景音乐的 BGM 啊。另外呢，在过年的时间当中让大家来听听歌放松放松，多吃一点也不错，因为过年一旦结束的话你就又开始要减肥了，对不对？还真是一种无限循环的过程。好了，继续回到2018新春特别节目之欧美流行音乐单元，继续听歌，来自于 Fall Out Boy Immortals。 是来自于 Fall Out Boy 带来的 Immortals， 来自于电影《超能陆战队》的主题单曲，也算是大白单曲吧。一说这首歌曲，就让我想到了暖暖的大白，但是曲风却异常的劲爆，有点像在春节假期当中的我们，身体很安逸，但是心里却很兴奋。来继续听到来自于 Daya See Still Look Pretty， 静静的坐好，看起来还是很美的。 In a Barbie world, could wake up and make up and play dumb, pretending that I need a boy who's gonna treat me like a toy. I know the other girlies wanna wear expensive things like diamond rings, but I don't wanna be the puppet that you're playing on a string. This queen don't need a king. I don't know what you've been told, but this guy right here's gonna rule the world. Yeah, that is what I'm gonna be. Sit still, look pretty. 看看 Daya 是怎么说的。我不想静静坐在那里，看起来很美，因为你就是独特的你，要相信你自己和生命的力量。 Daya 用自己的方式给所有的女孩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模板。感谢你收听2018新春特别节目之欧美流行音乐单元，我是 DJ 郭鹏。最后来听到的是 Alan Walker 以及 Nora Cyrus All Falls Down。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I wish I knew I'm so done with thinking through all the things I could have been, and I know you wanted to. All it takes is that one look you do, and I run right back to you. You cross the line, and it's time to say F you. What's the point in saying that when you know how I'll react? You think you can just take it back, but shit just don't work like that. You're the drug that I'm addicted to, and I want you so bad. Guess I'm stuck with you, and that's that. 'Cause when it all falls down, then whatever, when it don't work out for the better, if it just ain't right and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When it all falls down, when it all falls down,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今天是大年初五，俗称破五，有送年的意思。您家的饺子准备好了吗？在传统民俗中，破五当天吃饺子，寄托了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期盼。老北京有讲究，破五的饺子馅一定要自己去剁，这样的话预示着来年一切都很顺利。破五的饺子讲究馅是一个肉圆形，饺子的形状是扁圆的，它和古代象征财富的元宝的样子很相似。一家人团圆吃破五饺子，那么就寓意着新的年头里可以增加财富，可以过上更好的日子。接下来关注出行，春节假期临近尾声，交管部门提醒，本市各大交通场站逐步开始迎来返程高峰，预计初六初七交通场站周边会出现车流集中、交通压力增大的情况。从今天开始，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北京西站周边的莲花池东路、西三环中路、马连道南街，北京站周边的建国门内大街、崇文门内大街、北京站西街，北京南站周边的西螺园路、杨桥南滨河路，上述路段交通压力将逐渐增大。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来自 Bruno Mars 以及 Cardi B 带来的 Finest。 如果你看过这首歌曲的 MV 的话，你就会发现火星哥又长高了，发型改变人生的典型啊，有没有瞬间带回到了90年代的 New Jack Swing 的风格当中，这才是属于 R&B 以及 Hip Hop 的融合，火星哥看来要一复古到底了。嗨，各位，欢迎继续锁定2018新春特别节目之欧美流行单元，我是你的 DJ 郭鹏，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音乐世界当中，来把复古的节奏进行到底。继续来听到的是 Megan Trainor 带来的 Dear Future Husband， 看看这位小姑娘要对她未来的 Husband 说点什么呢。歌曲全部都是一个调， Megan Trainor 带来的 Dear Future Husband， 但是我觉得歌曲也有区别吧，对不对？每首歌曲加上鼓点以后会发现有不同的节奏和变化啊，每种风格呢都会有自己有长处的地方，所以大家不要觉得都是一种感觉，何况这首歌曲很复古很俏皮的感觉，没有独立女性的真实写真，好听，这首歌曲必然会大火。好了，继续来听一首已经火了的单曲，来自于 Nick Jonas 以及 Annie Marie 带来的 Remember I Told You。 Let's go. Myself cold inside. Too many shoes in your closet, goes to my. I suck at talking to girls, and here goes a tribe. More women than I should have in a century. Bitches on the side like a Kennedy. Started to drain all my energy. A lover's just a friend and an enemy. At the same time, and I can't lie. Get too many girls for the way I rock the baseline. You got addicted to the seats on the baseline. Let's see how you do with your back before fame lie. After all the shit we been through, I play the Roxy, I ain't about to guest list you. And I know I'm talking shit, it ain't fair. Hate's just a fancy way of saying I care. Remember I told you 来自于 Nick Jonas and Annie Marie 惊喜而且毫无预告这首歌曲呢 Nick Jonas 以及新晋的流行女神 Annie Marie 合作的单曲节奏一出来就非常的抓耳而且小乔的标志性的假音一开口就有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感觉对不对总之呢这首单曲的节奏 perfect 而且两个人的声线超级契合名字也超级搭配在新春到来的时候不要忘记有这样的好声音在你的耳边回荡继续来听到的是 Kygo 以及 Selena Gomez 送出他们的单曲 It and Me这首歌曲比上首歌曲听起来好像就会稍微的轻柔一点点 I had a dream We were sipping whiskey neat Highest floor of the Bowery And I was high enough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s We stopped seeing eye to eye You were staying out all night And I had enough No 首单曲的名字叫做 It and Me， 来自 Kygo and Selena Gomez。 在去年的上海风暴电影节当中，有幸的看过一次 Kygo 的演出，现场的气氛一定有嗨爆天的感觉啊！而且呢，全场呢都陷入到一片癫狂当中。而这首歌曲是他和 Selena Gomez 为我们献上的一杯佳酿，在新春的时候来祝你节日快乐。同时要恭喜 Selena 成为了2017年全球单曲销量榜 Top 10 榜单当中的唯一女歌手，这首歌也是 Selena Gomez 第四支公告牌前十的单曲。好，继续来听到的是这首搞怪的单曲 Bills。 年关已经过了，你的账单还了吗？所以我只能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说的好像很奇怪似的，谁不工作谁不上班啊，只是过年了大家能稍微休息一下，对不对？好了，这是我们今天为你送出的来自于 Blanche Marley Lewis 带来的 Bills。 非常感谢你在今天的聆听和关注2018新春特别节目之欧美流行音乐单元，我是郭鹏。最后的一首歌曲为你送出，来自于 Michael Bublé 带来的 Home。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Another summ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 from Paris or Rome, but I wanna go home. Maybe surrounded by a million people, I still feel all alone. Just wanna go home. Oh, I miss you, you know. And I've been keeping all the letters

游玩去霸州。